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今天本市云量较多，以多云天气为主，较适宜出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二王千岁胡大海轻轻打一嗨声，拨马回归本队，给长恒观战。再说长恒把掌中蛇矛枪颤三颤摇三摇，对着邱彦臣一指，当，老匹夫可知道小太岁长恒的厉害。邱彦臣呢，早就听说过长恒的名字。正月十五大闹花灯，跟燕王两个人把南京搅了个地覆天翻，这事儿谁不清楚？另外他知道是长门之后，哎呀，邱彦臣一想，我要得罪人，就得得罪到底呀，上命难违。我不向着皇上，不向着娘娘，能向着你们吗？这要把你们给放过去，岂不犯下欺君灭门之罪？为了保住自己的纱帽，所以邱彦臣只好把脸往下一抹的，来个六亲不认。再看他把手中的铁戟一晃，小娃娃，叛国的逆徒哪里走？催马晃戟大战长恒。这长恒啊，觉着自己不含糊，我爷爷是常遇春，我爹是常胜，我二叔是无敌将常茂，我叔叔是常林，要提起老常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小孩他想错了，那些人有能耐跟你不一样啊，觉着不含糊不行啊。结果跟邱彦臣一伸手，打不过人家，就见这八马将军赛典韦，别看年纪大了，铁戟挂定风声，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啊，威风不减当年啊。从技巧，从力量，长恒都白给，最后把小太岁累的是满头是汗。两个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燕王跟大帅田在彪这部队就到了。燕王在督旗之下立马往两军阵前观瞧，就知道出了事儿了，马上命人请胡大海。老胡一听说燕王来了，一拨马回归中军，见燕王把经过讲说一遍。燕王一听一皱眉，本来自己人手不多， 但能和解就和解，能不翻脸就不翻脸，不愿意发生这类的事情。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悔也没用。大帅田代彪在旁边看得清楚，田代彪赶紧施礼，王家千岁，您不必焦虑，像这种事儿免不了。我认为邱彦臣还是好人，无非是胆小怕事，这种人但能不伤害还是不伤害，能治一服不治一死。这样吧，赶紧把长恒换回来，待我亲自会斗于他。燕王这才点头，因为田代彪这个人办事情十分老练，把他放出去那太放心了。吩咐一声，鸣金，鸣金就是筛锣呀，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闻鼓则进，闻金则退呀、啊。这属于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当官兵的都懂。长恒正在恋战，听见身边背后收兵锣响，知道叫他回去，不敢抗令不遵。虚晃一毛，拨马跳出圈外。我告诉你，邱彦臣，算你捡着了。待小爷问清楚怎么回事，再来战你。来，回归本队。田代彪对他说清楚了，长恒点头，在这喘气休息。再说花枪太保一催马，来到两军阵。邱彦臣一看是田代彪，老熟人了，心里头呢也是热乎乎的。因为北赶大员的时期，他跟田代彪也相处了很多日子，知道这个小伙子又有能耐又仁义，那是后起之秀啊，要从各方面来说高于常茂。邱彦臣一看是他，赶紧把大戟交到单手。对面是田将军吗？田代彪满面陪笑，老人家不错，正是晚辈。邱老将军一向可好吗？哎呦，托福托福，老朽粗安呐、啊，对付着活吧。田大帅，这么说你也要跟我动手不成？不，邱老将军，我不是跟你来动手的，我有几句话打算跟您讲。那么代表你有话你就说吧，老朽愿闻高论。老将军啊，我希望您不要再顽固下去了。您想一想，韩金虎何许人也？马娘娘是什么人？难道说你不清楚吗？中山王徐达那么好的人，为国家立了那么大的功劳，他们都能把他害了。刘军师那么大的贡献，他们都能把他赶走。四太子燕王朱棣，那是皇上的亲骨肉，他们也想把他置于死地呀。老英雄，是非曲直，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希望您呢，明白点事儿，跟我们合作，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兴师问罪，扫除逆党。假如老人家执意不听，我们双方要变了脸，岂不被外人耻笑啊？我田代彪不能说捉嘴笨塞，只是说出几句心腹话，望老人家三思。这个，哎，田代彪啊，不是我顽固，也不是我看不出是非曲直来， 无奈，我是朝廷派的这儿的命官，无缘无故就把你们放过去，好说不好听，我看你甭讲了，你要把我赢了，把燕庆关给占了，怎么处置我都行，如果赢不了，我实在不能放你们过去。田代彪一看这老头真气人啊，看来非动武不可了，想到这一伸手把花枪摘下来。秋老将军要这么说非得变脸不可了，哎，这样还比较好一些，哪怕你把我挑了我死而无憾。好吧，那你就请。说着话俩人打起来了。邱彦臣呢，你别看叫八马将军，他十六马将军也不是田代彪的对手，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马打盘桓战了十五六个回合，他就有点受不了了。邱彦臣一看36招走为上计，干脆我回城吧，我闭门不战，然后请旨定夺，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跟我邱彦臣没有关系。他想的倒挺好，啪虚晃一起身拨马就走。田代彪多聪明，看透他的心意了，这老头要耍老猫肉，真要进了城他连面也不露，这玩意儿还不好办呢。想要攻坚战没有那重型的武器，强攻那得死多少人，不行啊，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说什么也得把他抓着。想的这天的标用枪杆一点马的后胯，这匹马疼痛难忍，蹦起了四五尺高，闪电一般就追起来了。单说邱彦臣，人往前面败，眼往身后盯，他一看哟，田代彪是紧追不舍呀，把他吓得冒了一身冷汗，心说不行，看这样甩不掉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抬腿咯楞挂好冰铁双戟，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拽箭，拽出铁背通台宝雕弓和三只狼牙箭子，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嘎吱一声扭回身来，对准田代彪啪嚓就是一箭。田代彪久经大敌，早就加了防备了，怕他使用暗器，就见邱彦臣肩膀一动，他就知道不好啊。说时迟那时快，就见一点寒光扑奔面门而来，田代彪一甩脸，哎，这支箭从鼻子尖过去了，没射着，他刚坐稳了，啪嚓，二一支箭就到了，田代彪又一闪身，又射空了。这第三支箭还没发出来，由于邱彦臣心急，用力过猛，咔吧，把弓弦拉折了。哎呀，邱彦臣这后悔呀，他把半截弓扔到地下，催马就上了吊桥了。如果过了吊桥，就算到了家了。哪知道这时候田代彪就赶到了。追那个马头，接着马尾，就见田代彪轻舒圆背，哎，把邱彦臣的战带和叛甲套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拽，你给我过来吧你！到了现在，邱彦臣也豁出去了，两只手抓住铁过梁，身子往马身上一趴，我不过你我。两只手他入了死扣了，任管田代彪怎么拽也没拽动他。后来把花枪太保气急了，双脚一点飞虎颤， 腿往前伸，身子往后仰，用尽全身之力，你给我滚吧！好嘛，他也用力过猛了，咔吧，把邱彦臣的战带判夹套全给拽断了。结果田在彪坐不稳，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了。邱彦臣呢，从马脖子那摔下去了。两方的军兵往上一闯，各自把主将救归本队。邱彦臣算平安地跑回燕青关，吩咐一声扯吊桥落千斤闸。他是闭门不出啊。田在彪这个后悔呀，实质上要邱彦臣的命，他八个也死了，就为抓个俘虏跟他解开这冤仇，没想到还把他放了。可回到中军大营，见燕王千岁追悔不及，胡大海一看，在彪不怨你，甭着急甭上火，对付这种人我老胡有办法啊，你就瞧二伯父的，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咱们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小太岁长恒一听，把嘴一撇，二爷爷，这主意怕不好使吧？你懂个屁！小毛孩子，胎毛未退，乳唇未干，我呀见过那比你岁数都大的多的多，你放心，这招是非好使不可。燕王说也背不住，不妨咱们试一试。胡大海出的什么主意呢？头一天没事儿，第二天白天还没事儿，到了晚上，月白风清，整个营里头按照胡大海的安排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再看老胡保着四殿下朱棣，就是君臣二人带了八名亲兵来到燕庆关的关下，田在彪领着大队兵退十里，所以这关前呢冷冷清清，就是他们那十来个人。老胡保着燕王离着北门不远了，往城上一看，城上是灯光闪闪呐，照如白昼。什么意思呢？人家加强了防备了。你要注意听的话，谁咳嗽大声说话都能听见。老胡保着四殿下就到了护城河的河边，用眼睛一测量这个距离，你要放冷箭放不到这儿。胡大海这才站住，四殿下把马也带住了。老胡呢就假装查看城里的城防，一边比划着一边跟燕王在这嘚吧。王家千岁，您看着呗，咱们从这西北角架起云梯往里进攻，有500人卒役。您看着那面没，城墙偏低，那块咱们燕王心里也不好笑，心说你这说的哪国话呀，也假装着点头，这都是给城上的人看。君臣二人站了有半个多时辰，但不表他们，单说八马将军铁戟再点为邱彦臣，败回城里他就下了决心了，我也是不出城了，干脆明天把紧急折报送到南京，你们朝廷看怎么办怎么办，我是不行，速派援兵吧。但是今儿晚上呢，他怕出事儿，他得这禀报说燕王大军退下去了，他心里纳闷，不知道是真是假， 后来登城一看，是真的，燕王果然兵退了，心说他不过黄河了，难道改道而行？不行啊，有胡子海我可得注意。所以今儿晚上他连夜查城，正好走到北关箭楼的下子，他往下一看，哎，看得十分清楚，他一看是胡子海和四殿下朱棣。邱彦臣这心里就一动啊，哎呀，心里话，胡德海你好大的胆子，身边就带着这么几个人，竟敢保着朱棣查看我的宴庆官，怎么办？他一琢磨，如果我置之不理，将来叫韩金虎知道了，非给我加罪名不可呀，怎么办呢？哎，胡德海没能耐，四殿下也不会什么武艺，干脆我出去把他们抓住，我也不要他们的命，抓住之后请示朝廷定夺，是不是我就没事了？邱彦臣越想越有理，但是又一琢磨，且慢，胡大海诡计多端呢，我别再上了当。哎呀，他在城楼上犹豫了半天呢，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来个大胆一试，命人轻轻的下了城，把战马大戟都给他准备好了。他顺着马道从城上下来，飞身上马，轻轻把城门开放，落下吊桥，带着500军兵就杀出燕青关。其实老胡那眼睛还挺好使，别看上了岁数，眼睛还不花。他轻轻地告诉四殿下， 来了啊，来喽，殿下甭着急，有我呢啊。 朱棣啊，还真没跟胡德海怎么共过事儿，光知他主意多，不知道这玩意有没有把握，因此心里头也挺紧张。明明看人家抓自己来了，还得假装不知道。等啊等啊，眼见一伙人马奔自己扑来了，为首的正是邱彦臣。这阵胡德海一看，行了，邱彦臣呢，你出城你就甭想回去了。老胡假装这才发现，哎呦，殿下不好，快跑啊，拨马他先跑了。朱棣心里这个骂呀，你保驾你得等我一会儿，只好拨马跟着胡德海往下就跑。但是离着邱彦臣又不太远，想抓还抓不着。邱彦臣心里是贪功的心切，双脚点蹬，马往前催，连一句话也不说，恨不能把四殿下活拿。朱棣骑的是一匹黄骠马，这马脚程还挺快，老胡那是宝马良驹，所以眨眼之间离城有3里左右。邱彦臣一看，别追了，别离城太远了，预防中计。他那意思打算拨马回去，所以速度就放慢了。胡德海一看呢，还没到埋伏圈呢，这样把他放走了太可惜了。老胡一拨马他又回来了，对，邱彦臣，老匹夫，你小子是英雄是狗熊？你要是狗熊，你就滚回燕庆关，你要是英雄，咱二人是决一死战。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